阅读加我一个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上回书咱们说到一个国君花了千金买骨的故事，那个时候千里马已经是马中的名品了。而跟千里马对应的还有一个称呼是伯乐，正所谓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，没有伯乐您就是千里马万里马那也没用，全都埋没了。伯乐这个称呼是怎么来的呢？行天莫如龙，行地莫如马，他们是古代最重要的交通工具，日行千里，夜走八百，他们也是战场上视死如归的英雄。马到成功，龙马精神，一匹马承载了多少中华文明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中华马文化第二集。据传说呀，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，这官职叫伯乐。这位说了不对呀，这《西游记》咱看过，孙悟空在天庭管马，他这官职叫弼马温呢。这伯乐跟弼马温有没有关系呢？咱们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中华马文化第二集。据传说呀，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，这官职叫伯乐。这位说了不对呀，这《西游记》咱看过，孙悟空在天庭管马，他这官职叫弼马温呢。这伯乐跟弼马温有没有关系呢？咱们也叫他伯乐。这么着，伯乐这个称呼就一直延续到了现在。中华马文化之伯乐相马。伯乐相马的故事大伙儿都很熟悉了。话说有一天，楚王委托伯乐，请他去购买能够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的骏马，这伯乐答应了。不过丑话得说在前头，楚王，千里马非常少有，找起来不容易，需要到各个地方巡视，还请楚王您不要着急，耐心等待，我会尽量的把千里马给您带回来。这伯乐跑了好几个国家，一路上风尘仆仆，风餐露宿，找了好几个月，愣是没看见一匹中意的马。这天伯乐呀，刚从齐国出来，这路上经过一个大上坡，看见一匹马拉着车吭哧吭哧的在这爬坡呢。这马累的是呼哧带喘，每迈一步腿上是青筋暴露啊，举步维艰。伯乐一向非常心疼马，他不由自主地走到跟前儿， 这马见了伯乐，突然仰起头，瞪大了眼睛，扯着嗓子就嘶鸣了一声。马这一叫唤，伯乐不由得大吃一惊，他立刻就判断出了，这匹马正是咱苦苦寻求的千里马。伯乐赶紧伸手拦住马车，这位仁兄，您这匹马要是驰骋沙场，那绝对是战场上的英雄，但是您用它拉车反倒不如普通的马有力气，如果仁兄愿意的话，您把它卖给我得了。这车夫由打马车上跳下来，上下打量了一番伯乐，心里犯嘀咕，说我这马吃得多，劲儿又小，拉一车沿上坡都费劲，长得还骨瘦如柴，贼难看的，他怎么镶上这匹马了呢？今儿个走运了，碰上这么一个冤大头。车夫刚开始啊有点不信，你是真要买我这马呀？伯乐点点头，是，当即把这钱口袋掏出来了，这是马钱，您看看够不够。车夫扫了一眼钱袋子，鼓鼓囊囊的拿手这么一颠，哎呀，够够够，绝对够，绝对够。嘴上说着，这手就开始给马松套，毫不犹豫的把这马就卖给伯乐了。伯乐牵着千里马直奔楚国，到了楚王的宫殿，伯乐拍了拍马脖子，我呀给你找着一个好主人，从今往后你就不用拉车了。这千里马好像是听懂了伯乐的话，一声鸣叫响彻云霄。楚王在宫殿里边听见马叫了，立刻奔到宫殿外头。这伯乐一施礼，楚王，我把千里马给您带回来了。楚王看看四周，放眼望去，哪有什么高头大马呀，只有伯乐手上牵着一匹，您说是马吧，又干又柴。这楚王琢磨呢，这驴这种不错呀，这是什么驴呀？仔细一看，嗨，不是驴，是马。楚王不高兴了，说伯乐呀，寡人是相信你会看马，所以请你去买马的，你给我买的这叫什么呀？这匹马走道都走不稳了，骨瘦如柴，晃晃悠悠，插根蜡能当马灯了，甭说上战场了啊，你告诉我这马它能骑吗？伯乐笑了笑，楚王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匹马的确是千里马，只不过拉了一段车，喂养的不精心，所以看起来很瘦小，只要您精心的调养，出不了半个月，您就能看出这匹马千里马的风范了。楚王半信半疑的，那就将就养半个月吧，反正也不费事儿。果然是没出半个月，这匹马长得膘肥体壮，神采飞扬。楚王骑上去一试，只觉得两耳生风，喘口气的功夫，这马已经跑出百里之外了。后来楚王就骑着这匹马驰骋沙场，立下了不少的功劳。中华马文化之兽医行当祖师爷，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春秋时期，随着打仗的需要，马这种动物开始发挥作用，当时的人就已经把马分成了六大类，有繁殖用的种马，军用的戎马，送信儿的叫驿马，打猎的田马，跟随仪仗队摆威风的叫骑马，还有干杂役的叫奴马。这种变化就催生了两种新兴的职业，养马师和乡马师。当时乡马呀，这是一个学科，还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，所以您看人家伯乐选的这个职业，在当时来说那叫朝阳产业，估计还得是一个高薪职业。伯乐历经诸侯各国，最后到达秦国，成为了秦穆公的臣子。秦穆公非常看重伯乐，把他封为了伯乐将军，跟着军队南征北战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伯乐多年实践，最后把自己的心得做了一下整理，写了一本书，叫《伯乐乡马经》。这本书图文并茂，一步步讲解清晰， 一直到隋唐时代，这都是相马人必备的教材。可惜这么经典的书啊，现在没了，失传了。除了相马，伯乐还干起了兽医，像狂犬病、牛马寄生虫，那时候伯乐就已经开始研究上了。一匹马拉过来，伯乐就能诊断脉象，判断病情的虚实，而且开出药方子。除了这个，他还发明了火针，把这针灸啊用到了家畜身上。伯乐开创了兽医这个行当，所以早年间您看这兽医的家里头啊，都供奉着祖师爷伯乐的牌位。眼看着伯乐一天天老了，他这技术写成了书，教授了徒弟，可管理马资源这么重大的任务，总得找个人接班啊。这一天秦穆公就找到了伯乐将军呢、您年事已高，一天比一天老了，您看您的儿子当中有没有谁能够接班啊？伯乐捋着一口花白的胡子，开口啊就给秦穆公讲起了马经。国君呐、这良马可以看体型、看筋骨这么来鉴别，但是天下稀有的骏马，这完全得看这匹马的气质、神采，这种东西比较虚幻，它就不好辨认了。有的时候啊，在若有若无之间，像这样的马呀，飞跑起来马蹄儿上都不带沾泥的，可谓是神速啊。我的子孙都是下等人才，只能识别良马，不会识别骏马。但是老臣，我有一好友名叫九方高，您别看这个人是个山野村夫啊，成天就砍柴度日，他这相马的技术不在老臣之下，我把他引荐给国君您吧。秦穆公召见了九方高，乍一看这人穿的土里土气的，这说话言谈举止前言不搭后语，乍一看呢以为是一疯子，但怎么说这相马也是一门技术啊，您好歹有点文化修养吧。所以秦穆公啊是挺看不上这九方高的，可既然是伯乐推荐的人才，那就试试吧。很快啊，这九方高就接到了秦穆公的任务，很简单，找一匹好马。过了三个月，这九方高回来禀报说，我已经找着一匹好马了，就在沙丘。这秦穆公啊眼皮都没抬啊，是吗？什么马呀？九方高想了一会儿，这个啊应该是一黄色的母马吧。秦穆公一听，应该，什么眼神啊，去派人到沙丘取马去。等这马被取回来，秦穆公一看更不高兴了，哪是什么黄色的母马呀，明明是一匹黑色的公马呀。这秦穆公赶紧把伯乐招来了，就问他说，你给我介绍这位什么人呢？啊，公母不分，颜色也不分，他怎么鉴别好坏呀？没成想伯乐听到这儿啊反倒高兴了，没想到啊这九方高竟然已经到了这般境界，大王啊，这正是他比我高的地方。九方高看到的是马的本质，忽略外表了。您要的是什么呀？一匹好马，一匹骏马，九方高就照这标准给您找了一匹，他不在乎什么颜色，到底是公是母，这才是相马的最高境界呢。等到这匹马送到国君面前，果不其然，是一匹天下少有的骏马。中华马文化之千里马时速究竟有多少？战国时代的诸侯们费尽心思寻找千里马，无非是追求更快的速度，得到一匹千里马骑着它，那自己就是这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了。这跟现如今您开的顶级跑车一样刺激。现代最快的跑车据报道啊，是瑞士研究的，最高时速是550公里，30秒之内能提到480公里。这车使用的是喷气式飞机的技术，整个车跟个迷你潜水艇似的，只有前后俩轱辘。那这千里马到底能跑多快呢？咱现在可以算一下，日行千里 啊，这千里呢就是一千里，折合成公里就是500公里。一个白天，咱就算是早上7点到下午5点，10个小时。10个小时跑500公里，这千里马时速得到每小时50公里。搁现在汽车稍微一跑就50了，甚至电动车都能跑到50。可毕竟马是动物，它不是机器，一天10个小时不能吃不能喝，还得保持50公里的速度，估计这马呀不是累死了也得累个半残。所以说这千里马能够日行千里，这说法确实太夸张了，不太可能。咱刚才计算千里马的速度是按照今天的标准算的，有人说了，您按古代的算，这古代一里比现在它得短。这古代一里，尤其是秦汉时期啊，它一里地是415米。就按这个标准算，这马日行千里，起码保持平均速度得是每小时41.5公里，这也不太可能。中华马文化之与马相关的典故和成语。日常生活当中有好多关于马的成语，像什么马到成功、金戈铁马、老马识途、汗马功劳等等，大部分都是褒义的。在人和马相处的历史当中有很多关于马的典故，您比方咱们常听的拍马屁，这个词儿很有意思啊。早年间大伙都觉得这词儿有点贬义的色彩，随着观念的改变，拍马屁成了人们交际的一种润滑剂，贬义的色彩淡了很多。俗话说得好，千穿万穿马屁不穿。咱们节目以前讲过一个拍马屁的高手，北齐的何世开，他拍马屁的功夫可是一流的，他和主子高湛两个人在宫里头对着拍呀，啪啪的。最经典的就是那句，陛下您不是人呐，您是天上的神。皇上也接他这话，爱卿啊，你也不是人，你是人间的神。我看呢，俩神情听着让大伙身上都起鸡皮疙瘩。本来马这种动物啊挺招人喜欢的，为什么阿谀奉承被称为拍马屁呢？其实这个说法它的来历跟蒙古人的习俗有关系。有这么一种说法，说蒙古人早先有一个习惯，当两个人牵着马相遇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轻轻地拍一下这马的屁股，哎，表示尊敬。当蒙古骑手遇到那种难以驯服的烈马，他们也会拍拍马的屁股，据说这么做这马会很舒服，骑手就可以找机会翻身上马征服这匹马。还有一种说法，这蒙古人的生活中离不开马，他们爱马，如果马长得膘肥体壮的，那他的屁股就会自然而然地翘起来，蒙古人一看翘屁股的马就忍不住的想上去拍两下称赞一下，这就是拍马屁的由来。那么由此看来呢，拍马屁这个词儿本来没有贬义，到了后来这些礼节和习俗被人拿来阿谀奉承，凡是领导骑的马甭管好赖一律上前拍拍马屁恭维一下，时间长了拍马屁就成了巴结讨好的同义词了。在古代那时候啊，大伙都信神仙，山有山神，河有河神，刮风打雷生老病死都有神仙掌管着。马是古代主要的劳力，自然的这马也有自己的神仙领导，这就是马神。历朝历代统治者每年都会祭祀马神。这马神呢，您可能不太了解，马王爷这词儿咱熟悉。那马神跟马王爷是一回事吗？老北京的马神庙现如今又都哪儿去了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。